赔还送百元购物券。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西四环外环北向南方向月各庄桥到科峰桥，东三环外环南向北方向分冲四桥到双井桥，以上路段行车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是歌手已经走过了六季，相信大家对各路实力唱将关注之外，每季的黑马也是闪光点。第一季黑马当之无愧属于黄绮珊，她的高音是让人叹为观止。2000年她的那首中歌榜年度金曲《只有你》曾被列入全国通用声乐类考级十级考级的曲目，虽然在业内广受赞誉，但是多年来她也是一直不温不火，靠《我是歌手》咸鱼翻身之后，这几年颇为活跃。我们就来听他2018年1月份推出的这首新歌《不完美的美》。 现在的你还做着儿时的梦吗？摘一颗最亮的星回家，像沙不觉中慢慢的长大，懂得除了童话还有伤疤。孩子啊别怕，天黑我们去看烟花，勇气有多大，喜欢自己其实 次我心动了，已经决定了，已经决定了，这一季季燃烧，轻轻把昨天再决心我唱，我回忆越是甜就是越伤人了，是在手心留下你 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这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虽然香港歌坛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但是并不代表香港就缺少实力唱将。因为语言环境的关系，粤语歌曲很难再像80年代、90年代在内地大流行。选秀比赛成为香港歌手打开内地市场的方式之一。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邓紫棋一亮嗓就见真功，如今人气也是高居不下。在《歌手》第二季呢，和邓紫棋同登舞台的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希拉。《我是歌手》并不是希拉在中国选秀的首战，之前他登上过像生动亚洲拿到了冠军。虽然受到语言的限制，但是感情到了，技巧到了，同样可以让观众感同身受。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希拉在我是歌手上翻唱关喆的这首想你的夜。 分手那天，我看着你走远，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爱如同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都到了今天，是我太自私了一点。如果爱可以重来，我会为你放弃一切。想你的夜，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哦，想你的夜，怎能让我再爱你一遍，让爱再回到原点。Thank you. 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动物依然站在太阳下。 Oh yeah， 摄氏66.6度，快要崩坏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海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依然变成了绿洲。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啦，地如我心。不要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要说我只会胡思乱想，哗啦啦啦啦啦，让我去淋雨。Oh yeah yeah， 我只希望能够再能够再一次。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 Yeah, yeah, 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 Yeah, 可不可以让我再 听到的这首《找自己》来自于阿令，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翻唱陶喆的歌曲。在此之前呢，阿令一直走的是考验唱功的苦情歌，声音醇厚，富有张力，出过多张专辑，业内是叫好一片。不过呢，一直是歌红人不红，登上《我是歌手》之后呢，让他成为歌坛黑马。受益于《我是歌手》的还有李荣浩，从王菲点赞到金曲奖，《我是歌手》成为他走红的催化剂。2015年1月，《我是歌手》呢首设踢馆歌手，那李荣浩就成为踢馆第一人，也跃居一线歌手。接下来我们来听他现场所演唱的这首《模特》，稍后我们还将听到同年登上《我是歌手》舞台上的陈洁仪去年的一首作品《历久弥新》。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由宁浩监制的电影项目《热带往事》参与了第68届柏林电影节天才项目市场单元，并最终斩获现金大奖，这也是此单元成立15年以来首个获此殊荣的华语电影项目。《猜火车二》导演丹尼鲍尔和编剧约翰霍奇正为第25部007电影写一个新剧本，如果这个剧本被出品方看中，丹尼鲍尔将成为该片导演。大年初八20:20，浙江卫视《王牌对王牌三》即将播出第5期节目，其中除了翟天临、凌潇肃、舒畅、辛芷蕾等人共同致敬经典演出的《情怀三部曲》，沈腾更是在与春晚喜剧人的互动环节曝光了18岁时的帅照，并直接叫板王源，直呼自己才是颜值担当。周六21:20，山东卫视首档科学魔幻竞猜节目《奇迹时刻》即将播出8强席位最后一站。本期节目中，飞轮海成员陈亦如将回归，再度担任筑梦大使，还积极配合另一位筑梦大使李思雨的科学追梦者，上演了一出急救好戏。易烊千玺、罗志祥、韩庚、黄子韬四位超级队长强势集结，随着四位队长的开年直播首秀圆满完成，万众期待的《这就是街舞》首播时间也正式曝光。2月24号晚8点，《这就是街舞》将在优酷首播。以上974饭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通过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绽放过的黑马。时间来到第4季呢，被大家记住的这匹黑马就是徐佳莹，在放大招拼技巧的高手对决当中，拉拉徐佳莹就像是一股清流登上我是歌手的时候，她已经出道8年并获得很高的关注度。在去年岁末，她推出了这张全新专辑《心理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这首《灰色》。 青春舍不得醒的美梦是你，能如何今天的棉花糖是你，传递祝福的栀子花是你，那慵懒飘飘荡荡的云朵是你。如果生命可以用颜色比喻，只有你的存在能和我融为一体。 Baby, I have loved youFrom the start， 现在过去未来都一样，对你除了爱没有其他，都一样，多希望始终都 loved you from the start 现在过去未来都一样对你除了爱没有其他都一样过去未来都一切都不言而喻，任凭现实在我们布满伤痕的心底游戏。风吹遍 留待好风吹遍了角落，浮现途中的我，没人拥抱却更懂得快乐。 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低音嗓霸王晰2017年专辑《重游往昔》当中，这首《带着一颗好心去流浪》，相信更多的朋友认识他也是通过第四季《我是歌手》。2017年，《我是歌手》更名为歌手。那下面这一位也和王晰一样，他当时呢是以陌生的面孔登场。一登场便一举夺冠，成为那一季的黑马。在我们本周中国榜 Top 40当中，也有他的一首新歌《荆棘王冠》的 Crown， 同样是一首考验唱功的作品。他就是今年登上春晚的迪玛希。 今天我们来听歌手当中出来的黑马，怎能少了这首《成都》呢？这是赵雷去年刷爆朋友圈的一首《成都》，随后便掀起了一股城市热潮。那这首歌被改编成为不同的版本，虽然是歌唱类的竞技比赛，但就算是最终成绩并不理想，半隐半退的资深歌手通过这个舞台咸鱼翻身，处在事业上升期的新人通过这个舞台一战成名。新一季的歌手酣战在即，不知道你喜欢谁呢？有不少人喜欢来自香港地区的张天，融贯古典和西洋的曲风，练就了一副国际嗓。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天现场演唱的这首《Queen Bee》。 沉醉了没？白雪加烟，我不停歇，模糊了年岁，时光的沙漏被我踩碎。Yes. I'll never let that you know more rules. Flow sister, where's all my soul sisters? Let me hear your flow sister. I'll never let that you know more rules. 十位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乌云遮挡月光。 第九位周深《一缕执念》。 你是我的一缕执念。 第八位张韶涵《剩下了自己》。 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逐渐慢慢忘记的昨天。 第七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第六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 第五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四位李伟光年。 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 第三位韩红一时间。 恍然之间

像我一样迷失，也想和总是许多情人，听见许多情歌，流失许多体温，故事刚刚开始，有人却要放弃，有人拼命继续，而我要去哪里才遇见幸福。下一个出口，下一瞬间，我还在寻找下一个梦，下一个出口，下一盏灯，它是否点亮我，能让我不再迷失。夜上黑，总是许多情人，听见许多情歌，流失许多体温，故事刚刚开始，有人却要放弃，有人拼命继续，而我要去哪里？夜上黑，总是许多情人，听见许多情歌，流失许多体温，故事刚刚开始，有人却要放弃，有人拼命继续，而我 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

首比较爱来自于梁静茹，也是2011年第六期中歌榜新歌上榜排在第七位的歌曲。这是梁静茹在这一年推出的新歌加精选集《现在开始我爱你》的两首新歌其中一首，也是2006年《亲亲》专辑之后和才女陈珊妮的再度合作。今天是大年初八，虽然呢已经开始上班，但是还是有着浓浓的年味儿。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有着过年的喜庆氛围了。我们即将听到的是2012年第六期中歌榜首周进榜第12名《九月奇迹》这首《中国美》。 之间流淌着

眼珠长得厚，拳头紧握住，马上动银枪，真叫雷劈鼓。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出生入死不算数。老爷前来看一眼，还是大人吃的黄鱼白豆腐。老乡老乡一边问，我就要上大明府。老乡老乡一边问，我就要上大明府。肩头跑的马，怀里抱的布，苍满街钱粮，有多少肥肚？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府，大明大明，出生入死不算数。老爷前来看一眼，再向贵人喝的黄酒白花醋。老乡老乡一边问，我就要上大明府。老乡一边问，我就要上大明府。老乡老乡一边问，我就要上大明府。老乡老乡一边问，我就要上大明府。我就要上大明府，我就要上大明府。 2013年年底，周华健和张大春合作推出了这样一张概念专辑《江湖》。其实早在07年的时候，新京剧《水浒108》，周华健担任音乐总监，张大春担任编剧，而这一次二人再度合作，延续了《水浒》那种荡气回肠的侠肝义胆。刚刚这首《我上大明府》在2014年第六期中歌榜上榜首周成绩第16名。在2015年的第六期中歌榜上揭晓的这样一期榜单当中，这首歌浓浓的年味儿和带着回家心切的期盼，在进榜第一周便获得非常好的成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15年第六期榜单首周进榜第11位，就是来自张赫轩《回家过年》。 过年了，可以回家了，可以看见想念的爸妈。我那光屁股乱跑的大宝贝，现在是不是很听话？隔壁的老王还好吗？听说头发光头下岗了。这次我带着媳妇儿回家过年，看来减肥是没戏了。爸爸每天的心情还好吗？还抱不抱怨新乡的家呀？本打算买很多的东西回家，可实在是拿不下。回家过年啦，阖家团圆啊。回家过年啦，欢天喜地呀。亲爱的不省心的妈妈，隔夜饭就不要再吃了，家里的老冰箱一定要换，舍不得也要听我的话。回家过年了，阖家团圆啊。回家过年了，欢天喜地呀、啊。